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六章，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第26集。 可是你为什么 离家出走？ 小天狼先苦笑了一下，用手梳理着他乱蓬蓬的长发。 因为我讨厌他们所有的人，我的父母疯狂地痴迷纯血统，他们相信身为布莱克家族的人天生就是高贵的。我那个傻瓜弟弟性情太软弱，居然相信了他们的话。这就是他。 小天狼星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家谱图最下面的一个名字，雷古勒斯·布莱克。出生日期后面有一个死亡日期，大约在15年前。 他比我小， 小天狼星说。 不断的有人提醒我，他这个儿子比我强得多。 可是他死了， 哈利说。 是啊， 小天狼星说。 愚蠢的白痴，他加入了食死徒的行列。 你在开玩笑吧？ 听我说，哈利，你看了这所房子的情形，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家人都是什么样的巫师吗？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 你的父母也是食死徒吗？ 不，不是。可是相信我，他们认为伏地魔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都赞成维护巫师血统的纯正，摆脱麻瓜出身的人，让纯血统的人掌握大权。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这么想的人。在伏地魔露出他的真实面孔之前，许多人都认为他对一些事情的主张是正确的。不过，当他们发现他为了获得权势而不择手段时，他们都胆怯退缩了。但是我想，我的父母一开始一定认为雷古勒斯加入其中算得上一个勇敢的小英雄。 他是被奥罗杀死的吗？ 哈利不很确定地问。 哦，不是， 小天狼星说。 不是，他是被伏地魔杀害的，或者更有可能是在伏地魔的指使下被害的。我怀疑雷古勒斯还没有那么重要，需要伏地魔亲自动手把他干掉。从他死后我了解的情况看，他已经陷得很深，后来他对别人要他做的事情感到恐惧，就想退出。你不可能向伏地魔递一份辞职报告就算完事，要么卖命终身，要么死路一条。 吃饭了， 维斯莱夫人叫道。他把魔杖高高的举在面前，魔杖尖上顶着一个托盘，里面堆着许多三明治和蛋糕。维斯莱夫人的脸涨得通红，仍然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其他人都向他围拢过去，争先恐后地拿东西吃。哈利留在小天狼星身边没有动。小天狼星弯腰更仔细地看着挂毯。 唉，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这个东西了。这是菲尼亚斯·奈吉勒斯，我的高祖父，看见了吗？是霍格沃茨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校长。啊，还有阿拉明塔·梅利弗伦，我母亲的堂妹，试图强行通过一条魔法部法令，使捕杀麻瓜的行为合法化。还有我亲爱的艾拉朵拉婶婶，家养小精灵老得端不动盘子时，就砍下他们的脑袋。这个家族传统就是他开创的。当然了，每当家族中产生一个还算正派的人物时，他们就声明与他断绝关系。我看到唐克斯也不在上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克里切才不听从他的命令。克里切应该对家族里所有的人都俯首听命的。 你和唐克斯是亲戚？ 哈利吃惊地问。 哦，是啊，他的母亲安杜米达是我最喜欢的堂姐。 小天狼星一边说一边认真地研究家谱图。 嗯，没有，安杜米达也不在上面，你看。 他指着贝拉特里克斯和纳西莎两个名字之间的另一个被烧糊的小圆斑。 安杜米达的姐妹们都在上面，因为他们嫁给了可爱的值得尊敬的纯血统巫师，只有安多米达嫁给了一个麻瓜出身的人，泰德·唐克斯。所以， 小天狼星用魔杖做了一个像挂毯射击的动作，苦涩地笑了几声。但哈利没有笑，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多米达的胶痕右边的几个名字。一根双股的金线把纳西莎·布莱克与卢修斯·马尔福连接在了一起，然后一根单股的垂直金线从他们的名字连向了德拉科的名字。 你跟马尔福一家是亲戚？ 纯血统的家庭之间都有亲戚关系。 小天狼星说， 如果你只想让你的儿女同纯血统的人结婚， 那你的选择余地就非常有限了。我们这种人已经所剩无几了。茉莉和我是姻亲关系的表姐弟， 亚瑟大概算是我远方表亲吧， 但在这上面不可能找到他们。如果有哪个家里都是一伙玷污血统的败类，那准是维斯莱一家了。 哈利这时又望着安多米达的胶痕左边的那个名字，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一根双股金线将他与罗道夫斯·莱斯特兰奇的名字连接在一起。 莱斯特兰奇？ 哈利大声说，这名字触动了他记忆中的某个东西，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现在一时想不起是在哪儿，但是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阴森森的感觉。 他们被关在了阿兹卡班， 小天狼星简短地说。哈利好奇地望着他。 贝拉特里克斯，我的丈夫罗道夫斯是和小巴迪克劳奇一起进去的。 小天狼星还是用那种减慢生硬的声音说， 罗道夫斯的弟弟拉巴斯坦也和他们在一起。 哈利想起来了，他在邓布利多的冥想盆里见过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冥想盆是一种储存思想和记忆的奇特装置。贝拉特里克斯是一个高个子的黑皮肤女人，厚厚的眼帘耷拉着，她当时在接受审判，声明她继续为伏地魔效忠，并说她为自己在伏地魔失事后想方设法寻找他而感到骄傲，还说她坚信总有一天会因自己的忠诚而得到回报。 你从没说过她是你的。 就算她是我的堂姐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天狼星没好气地说。 就我而言，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亲人，他当然更不能算我的亲人。我从你这么大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除非算上我看见他被关进阿兹卡班时的匆匆一瞥。你认为我会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亲戚而感到自豪吗？ 对不起， 哈利赶紧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感到很意外，没别的。 没关系，用不着道歉。 小天狼星轻声嘀咕道，他转身离开了挂毯，两只手深深插在口袋里。 我真不愿意回到这里。 他一边说，一边将目光投向了客厅的另一头。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又被困在这所房子里。 哈利完全能够理解，他知道，如果他长大成人，以为永远摆脱女贞路四号了，结果又回到那个地方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然，用他做指挥部，再合适不过了。 小天狼星说：“ 我父亲住在这里时，对他采取了巫师界所知道的所有保密措施。这房子无法在地图上标绘出来，因此麻瓜们不可能登门拜访，就好像有谁愿意来似的。现在邓布利多又增加了一些他的保护措施。”你简直不可能在别处找到一所比这更安全的房子了，知道吗？ 邓布利多是凤凰社的保密人，谁也不可能找到指挥部，除非邓布利多亲自告诉他们地址。就是昨天晚上穆迪给你看的那张纸条，是从邓布利多那里拿来的。 小天狼星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笑声， 哼，如果我父母看见他们的房子现在派上了这样的用场，哼，我母亲的肖像画应该给了你一些想象空间。 他板着脸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如果我能偶尔出去一下，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就好了。我问过邓布利多，我能不能陪你去参加受审，当然是以伤风的身份，这样我能给你一些精神支持，你说呢？ 哈利觉得他的心似乎一下子沉到肮脏的地毯下面去了。自从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他就再没有想过受审的事。他终于回到了他最喜欢的人身边，听他们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使他非常兴奋，早就把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听了小天狼星的话，那种万念俱灰的恐惧感又回来了。他呆呆地望着正在狼吞虎咽吃三明治的赫敏和维斯莱兄弟，想着如果自己不能跟他们一起回霍格沃茨，该是一种什么滋味。